为此你要向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说的一切话不再迟延，我所说的话必要实现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